shining stars。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田雅霍，请和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资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蔡英文总统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最近因为台湾价值隔空互杠，两个人今天首度同台，整场活动双方总共握手3次。虽然柯文哲全程陪同蔡总统视察计程车状况，但是双方互动仍然偏少。汽车运输业驾驶员全国总工会今天举行台湾计程车服务 2.0 升级计划暨计程车汰旧换新成果展示记者会，这也是蔡总统以及柯文哲去年12月以来首度同台，引人注目。记者会前，虽然柯文哲到场后跟交通部长林佳龙共同等待蔡总统车队到达，并且在蔡总统下车的时候双方礼貌性握手，但是当媒体要求双方再握一次手的时候，双方并没有回应。现场媒体也问到台湾价值等问题时，蔡总统跟柯文哲也没有回应。在记者会结束之后，柯文哲陪同蔡总统视察计程车的状况，媒体询问问题，柯文哲都笑而不答。当蔡总统视察完要离开之时，双方简单握手道别。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今天在脸书发表赴沙国参访心得 Part 2， 感慨台湾大学因为政治力介入打压，长达1年没有校长，只能够感叹台湾为了政治上的蓝绿恶斗而把经济、科技、教育这些百年大业之事给耽误了，再一次力挺台大校长管中闵。郭台铭说，在沙乌地阿拉伯2天的时间，全球最赚钱的 Saudi Aramco 沙乌地阿拉伯石油公司主席法利赫全程陪同参访。台湾在实体以及资讯跟通讯科技 ICT 产业上有很好的实力，很适合跟沙国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另外，他也参加了沙国著名的 KAUS 的大学，他们在全球吸纳人才以及培育人才。反观台湾为了政治上的蓝绿恶斗而把经济、科技、教育这些百年大业之事给耽误了。郭台铭说，现在他不为自己赚钱，愿意用他40年累积的能力、资源跟人脉，带着台湾的产业、年轻人到全世界开拓疆土。另外，郭台铭认为，能源安全以及稳定影响层面上至国家安全，下至民生、老百姓的生活，还有所有的一切。署名 swing 1221的网友在 PTT 实业方贴文流传高雄市长韩国瑜跳楼身亡，妻子泪诉他压力太大的消息。韩国瑜竞选办公室表示，黑韩不应该黑到没有人性、没有是非，因此由韩国瑜机要科人员代为报案，警方受理并且完成制作笔录之后，依诽谤罪嫌侦办。刑事局跟高雄市警局科技犯罪侦查队主动调查，专案小组初步查出 swing 1221的 IP 位置是在境外，将报警检方指挥巡线追查侦办。台中丰原区皮丰桥今天发生了溺水事件，一名年约22岁的男子跟友人到桥下戏水，但是男子却突然在水中挣扎之后就不见踪影，同行友人赶紧报警求助，警消获报赶抵现场，发现水流平缓，但是没有看到男子的踪迹，研判可能被冲到下游，已经派员前往搜救，至于详细的事发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财政部今天公告，奉行政院核定，台湾金控新一届的董事长由吕杰成续任，台湾金控总经理由现任台银证券董事长魏江龄接任。原先的3名独董，除了陈景济新一届不再续任之外，陈妙玲以及蔡明芳都续任独董职务，后续将等到金管会核准之后到任。财政部表示，魏江龄转任台湾金总经理之后，在找到适合人选之前，台银证券董事长的遗缺预计将会由台银证券总经理江世田暂代。

咖喱妹就读第一志愿，成绩优秀，但是她烦恼毕业以后该去哪里找工作。看到爸爸的遭遇，让她又气又难过，看着校长的空虚，让她傻眼又困惑。同学一个两个三个到世界各地环游，七个八个九个条件优渥定居中国。英文老师教她要钱要休假去找老板说，咖喱老师劝她回家帮忙比较轻松。咖喱阿妈每天都去市场买菜很辛苦，5分钟的车程她要走半小时的路，计程车她嫌贵，脚踏车又太危险，绿灯的秒数对她来说都是不可能的任务。偶尔她身体不舒服也要人照顾，但是医生好像每天都忙着动手术。看个病等到快要自带帐篷来住宿，见个面比排队看韩团的演唱会高难度。 咖喱的海鲜好吃耶， 有咖喱黑啊，咖喱芹啊，咖喱鹅啊，咖喱啦， 这家的咖喱好吃耶， 一口五味杂陈，尝尽酸甜苦辣。 初二大厨无声控诉， 咖喱妈 努力计算家庭支出， 咖喱妹 想突破卫生的制度， 咖喱阿妈 选择忽略那些无助。我咖喱咖喱咖咖喱咖喱，要咖喱咖喱咖咖喱咖喱，吃咖喱咖喱咖咖喱咖喱，妈的咖喱咖喱咖喱妈 ，Yummy。 咖喱妈的 fucker， 咖喱咖喱妈的 fucker， 咖喱妈的 fucker， 咖喱咖喱妈的 fucker。 咖喱麻的你 fucker 吗？有时候东西太咸，味精加太多，盐巴加太多，的确是会发渴， 很可怕，肾脏在呼喊。 对，如果你吃完那些东西，发现哎，这一家的面店，我每次吃完都咸的发渴。真的是爱足矣哦， 在身体的中心呼喊我要水。 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让你麻的发渴的马克， 这里是飞碟联播网。刚那首歌曲就是来自黄炳祥的咖喱这一家。 当然我们要感谢黄炳祥，就只是来电台上个宣传就被我们抓去上电视，成为我们的朋友，上全家有智慧。全家有智慧呢是一个公视台语台的台语益智竞赛节目， 在教大家一些生活上很常看到，可是你知道台语怎么讲吗？你知道台语的字怎么写吗？ 一队呢有5个人，2队一共10个人，分组竞赛，分队竞赛，中间呢有团体赛，也有就是车轮战，有1对1，然后呢也有就益智就共同集体回答，在9月5号这个礼拜四，马克跟玛丽的全家有智慧会播出。我是台语天王。 他真的是台语天王，吓死我了，不愧是延平毕业的，什么都会， 又要讲这个， 什么都可以，难不倒你耶，写一首台语饶舌的也是不远了。 天哪，绝对是没办法。 哦，当然也要感谢就是马克的朋友，还有我们电台的窝吼。虽然窝吼说他会把他爸妈家的电视给锁定， 他说不准看，是不是 不让他们看到。小时呢是我们的立马帮帮忙，不管你有任何的问题，有些疑问想要请大家一起来帮帮你的忙的话，欢迎你可以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或是直接打给我们02-2363-9955 2363-9955。 我有个帮帮忙一直蛮好奇的，又有点想说提出这个问题会不会有点天真呢？因为最近呢，我发现我家附近有一栋就是以前的那种老旧公寓，然后可能真的所有的住户都谈妥了， 嗯， 所以他们要盖大楼， 要都更了， 对，要都更了。嗯嗯，然后就因为我们家附近就是比较也不是说就比较旧比较早的地方，所以没有什么真的很高的大楼这样子。然后他那个好像才预计要盖20楼还是21楼，已经是我们附近的101等级。 二十楼其实很高哎、欸， 它真的超高、 啊。 然后我就每天开车经过，就发现哎、欸，好，他就开始在说哦，我们要卖房子了嘛，嗯、就是这边、嗯、欢迎大家来看， 嗯、 然后就把它围起来要拆掉。我就想说，哎、欸，房子要怎么拆啊？ 什么意思？怎么拆？怪手拆，炸弹炸？ 怪手就从上面开始慢慢一层一层敲掉，这样拆吗？房子到底要怎么拆？ 炸弹炸？ 怎么可能？我都没有听到嘣那么大声哎、欸！ 那他们已经拆光了。 对，我就是才几天经过，想说啊，我还要观察的，怎么那一栋楼就不见了？ 房子 怎么拆啊？ 我们要请建筑专业来回答一下了。 你知道吗？ 对啊，你知道吗？我不知道啊。我知道的方式就是用炸弹炸啊，就是用 炸药炸掉、 啊、 会有那种影片嘛，那种好像在美国很空旷的地方是会炸掉它。 嗯嗯。 但你旁边都还是房子的时候，怎么拆啊？但是这个人你是需要帮忙的吗？嗨，你好。 你好。 你是？ 挖土机的洞口旗。 洞什么？ 洞口旗，开怪手的啦、 啊、你叫洞口局哦？ 对啊。 哪个洞哪个口哪个局啊？ 就洞口啊。 洞口就是山 洞，有一朵菊花， 山洞的山洞那个洞口。 对啊，就一个洞口啊。 然后菊还是念菊还是念旗啊？ 旗， 奇 怪的旗、 哦、洞口旗、 哦、 洞口旗、 啊、 你说那个房子怎么拆？用挖土机、 就是、 怪手拆， 怪手掉到顶楼去啊、嗯、然后中间打个洞，每一层楼都打个洞啊，然后把那个多余的砖块弄掉之后丢到那个洞啊，一楼再用小山猫推出去上车啊。 哇哦！ 所以它不是我想象中好像积木一层一层弄掉，它是 一层一层，对，是一层一层。 可是要先打洞。 那不然你东西不能从房子的旁边丢下来。 但从中间丢下来就可以，因为反正都没有人。 对啊，就中间啊，中间开个洞啊， 但是 就每一层 是一口气吧， 每一层都开。没有没有，不行，一层一层。 哦， 你不能重力加速度五楼直接到一楼啊！ 我以为是一到五楼，我们中间都先开个 没有 镂空的洞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对，小的洞，然后就把所有你打掉的砖头啊、什么钢筋板子什么的，一滴扣扣的都全部捐进去啊。 嗯，所以一开始呢，就是用大型机械，反正把吊车 不能很大台， 不能 很大 台， 对，就要上面看你上面基地大或不大，如果基地不大，就会小一点的。 小一点是一样是车子吗？还是用人的？ 一样是怪手，一样是怪手， 一样是怪手。 对。 那个在顶楼开怪手人，是不是真的这个工作的风险跟危险性很高啊？ 还是比较开心？ 就是技术要够啦，要多常做那一组的才有办法，不然危险。 哦，对啊，因为他如果挖到不稳，然后那个洞他就整个掉下去，对不对？ 对，你要去试着去站你的，就是梁，你脚一定要站在梁的上面，不能是裸空的。 你还要懂那个结构，这样。 哇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好难哦！ 不然怪手一台十几吨下去，那个墙壁裂开，整个就会从如果比如说到六楼开始拆，就直接就掉到一楼了， 就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哇、wow ！ 除了杰森·史坦森，其他应该是没有办法 自由落体，超刺激啊！ 哎、欸，等一下，那现在，譬如说六楼，我把小怪手掉到六楼了，然后就开始打旁边那个，先从哪里打？就先挖什么屋顶、墙壁？ 就是它上面如果没有那个没有再盖上去的话，铁皮就要先把铁皮拆掉嘛，然后就整个是平的嘛，平的就把旁边的那个墙壁全部都 打掉。 打掉 以后，然后 先不要去动它，梁先不要去动它，你梁主结构的梁，你把它动了之后，就会整个会松掉。 嗯， 对， 好，不要动梁，然后把刚刚就是拆掉那些东西，然后从那个小洞里面扫下去，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 那想要下一层楼以后呢？那我的怪手就要掉到下一层楼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一楼到五楼或六楼，它固定一个地方是打全部打通的。 固定的地方全部打通，嗯， 对对对，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往那个洞丢，它会直接掉到一楼。 所以它真的是一口气有个洞嘛，只是把它扫进去。 对, 对, 对, 对，然后它会掉到一楼，然后一楼会有小会有那个推土机会把它推出去带走，或是会人工去捡一些木板之类的分类。 那我有问题，现在我们六楼啊，我们六楼那个平面已经弄完了，那接下来我要打五楼了，对不对？那我的车子现在要怎么去五楼？一样掉到五楼吗？那我掉到五楼以后，我上面那个梁还没有打完啊。 你的洞口那个是留着，你要另外找一个地方，把它打一个洞，打一个洞，把所有的东西，你多余的东西丢到那个丢到五楼，把它堆到快到六楼的时候，你车子可以丢下去到五楼了。丢下去之后再开始拆。 哦。所以不会像我们想象 做个平台，对，做个平台，你要先把它平台垫高，你才有办法下到五楼。 好，然后下到五楼以后，我就可以开始拆，就是六楼地板跟 五 楼的梁了。 哦，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了解， 谢谢你， 谢谢关，谢谢洞口奇。 我不是拆房子的啦，但是 应该是这样做， 知道，我是挖地基的。 嗯嗯嗯。 上次我打进去啊，就是被 我知道，我知道 被人家放管的。 谢谢你，谢谢你， 不客气。 好的， 拜 拜， 拜 拜， 好，拜拜，拜。 きっと会いたいの今すぐその角から飛び出してきてくれないか夏の魔物に連れ去られ僕の元へ生まれた星の元が違う 清风，太空人。 某一刻，或许你会在漆黑的夜里看见我曾在那为你兀自亮起，而你看见的星。 吴青峰全新单曲《太空人》是他首张个人创作的起源，也是吴青峰口中最平凡而不凡的作品，他所承载的情感即将漂流到你我身边，永不离去。 曾经那么靠近你的舞蹈无重力，在对谈如许彼此近的日子里，只是可惜我的环境水无氧气，我的中庭以为你说继续，原来你说的是离去。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周末大吃大喝，释放压力， 但巴豆的压力下狼灾， 你需要 AB 优酪乳。严选莱特氏 B 菌，好菌助消化。周一喝 AB， 开始一周畅快。 AB 优酪乳， 想买什么，通通我买单。 哇，你是大户哦！ 是我有一卡通账户 ，Line Pay 一卡通账户 ，Seven Eleven 上线喽！9月24前，底笔消费享 Line Points 10%点数回馈，首笔最高享25%回馈，送完为止。 详情请洽 Line Pay 活动讯息页。 摊开新的黑色幽默感，打破想象的金曲新组合，蔡明佑、艾怡良、纪良。 我们说我们原来原来是这样。 蔡明佑全新创作大碟《变心记》，和乐音乐全面变形。 中秋送礼要送， 要送就送最好的品玉芳。9月13日之前，鲜炖燕窝买3送1，顶级观燕盏只要4380，燕窝即饮好运礼，超值价1680，三组只要3796。中秋送礼就送品玉芳， 上网搜寻品玉芳或洽全台百货公司专柜购买。 我是黄炳祥。 那就飞。 晚 Reboot， 同时也是日剧《纸的新生活》的主题曲，男主角是高桥医生。 就是你最近在看的嘛？ 对，就是最近唯一在追那种最新的，很久没追了。他在里面演一个爱哭的男生， 高桥医生吗？ 对，他越哭越喜欢 啊， 好怪哦！ 怎么会这样？ 对啊， 不是啊，你说怪的点是什么？ 就怎么会看到男生哭就觉得很快乐、啊？ 就会激发你的母性啊！ 就是刚好就是有因为我有 po 高桥医生的那个台词的限动、然后就有人回说就高桥医生哭的时候他就很想笑然后什么的、我就说我也很开心，可是我分不清楚刚刚他在哭到底是我的母性喷发、 还是在嘲笑他， 其实我是一个虐待狂 啊 Sadism， 因为他角色个性是就是很嘴硬，然后嘴硬完都转头他其实很难过然后他就哭了，一个人走在路上，呜呜呜呜呜呜。 这部片在讲什么的故事？ 就之前不是有说过吗？就女主角她想要一个新生活，她就是因为太会读空气了嘛，太会迎合别人的附和。对，你说的没错，真的、然后什么的， 她折本位的人。 对，然后有一天喘不过气，呼吸过度，他整个爆炸了。爆炸之后在医院，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传简讯给他，好像连男朋友都没有。他就觉得这叫什么人生， 太可怜了吧， 我也没有办法在这个公司待下去了、大家都知道了、那我要离开，那我也要搬家、我要过一个新生活、我每天以前我明明就是爆炸头卷发把它弄那么直漂漂亮亮上班，然后也是因为男朋友说我最喜欢你柔顺的直发了、所以我每天早上早起一个小时起来就是为了夹直头发。 天哪、 现在我要回到我的爆炸头、我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我就带了一个棉被跟几件 T 恤跟牛仔裤去新家 Reboot。 这里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那高桥医生在演什么？ 就是他的男朋友 哦。 他会过度换气，就是因为听到，就是你知道，男生跟同事之间可能在嘴炮啊，就说：“哎，那个你是不是有女朋友？”然后说：“没有啦，跟就类似说，只是跟他姓氏很合而已，就是讲一些垃圾话，就被他听到了，他就、就怎么连你都。”连你都这样， 那现在的剧情，那这部戏的剧情发展是这个男朋友去找到这个女朋友吗？ 男主角就一开始就是这，就是他会觉得说你会不会太看得起你自己了？过这什么怎样？你觉得自己到个地方住到个破烂的地方，什么都不要，断舍离，你以为 就可以改变吗？ 对啊，太好笑了吧你！ 角色这么讨厌哦， 一开始真的超讨厌， 可是后来又一直在哭。 就是 为什么会哭嘞？ 这我就不能爆梗啊！ 我不能爆梗说为什么他会哭。可是他一开始就是他有点不相信一个人，你换了环境，你真的就可以有所改变。那个太过梦幻了。那当然，他搬新家，他隔壁也住一些很特别的人，楼上也是一些很特别的人，那一栋人都是 都很特别 怪咖， 怪奇物语。 对。这个小熊猫之前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你有任何的忙需要帮一帮吗？欢迎留言在非礼人网 APP 上面，或是打给我们02-2363-9955。微笑自信当牙膏，日常的美好旅程要选好，若风景美的冒泡怎舍得睡觉，看见了未来目标我只是上吊，球鞋够合脚等机会来到，帅气奔跑，别笑我撞到这生梦想，亏我这才女性面包想回购趁钱的好，如果能听不够白搭，人生就会白搭，何不慢慢玩一遭，哦细细的就透 白搭，何不慢慢为你造？哦，谁急着求桃花，搞得脑袋开花，我情愿晚点开窍。如果一起太快分发，一下就被蒸发，这种快乐太渺小。哦，蛋糕送进烤箱，也要实际开箱，上车就得晚点开窍。 慧如的晚点开窍，同时呢它也是二十之后的主题曲，这一次二十之后也是入围了这一次的金钟奖，主要就是讲一群二十岁的，哇，真的是可以讲他们是孩子们耶，二十岁的孩子们交织而成的生活故事。平常的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两点钟到四点钟，哥哥妹妹有意思陪着你，还有星期六的下午四点钟到六点钟有精彩的重播。平常呢想要知道我们的生活消息，欢迎在 Facebook 可以搜寻欧马克或是玛丽的象牙塔，丽是美丽的丽，或是 IG 也可以追踪我们马克，你可以搜寻 Mark M-A-R-C 底线 Orange Mark 底线 Orange， 或是搜寻我 Mary in Tower 玛丽在塔当中。 100万年に一度太陽が夜に遊びに訪れる日、終わりの来ないような戦いも今宵は休戦の証しの名を灯す。人はそれぞれ正義があって争い合うのは仕方な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だけど僕の正義がきっと彼を傷つけていたんだね。 Dragonite Dragonite Dragonite 今宵僕たちは友達なのに歌うだろう。 Congratulation Congratulation Congratulation 今宵僕たちの戦いは終わるんだ。 瓦力世界末日的 Dragon Knight， 有一个人帮帮忙蛮可爱的，有一个选举人送了一个环保袋，但我想要把上面的字给去除掉。 要你说要怎么去除是不是？ 对啊，环保袋是指布袋是不是？棉布袋那种吗？ 如果是棉布袋的话，是不是要买徽章啊？就买徽章缝上去就可以往 上贴掉，或是拿烫布贴把那个字一个个贴掉这样子。 对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對。 到底是谁的名字让你多不想拿他出门？ 那应该说这个候选人他的环保袋应该是蛮有设计感，蛮有 sense， 你才会想拿出门。 那个袋子， 对啊， 亏就亏在那三个字， 就是不想让大家看到，就是这是候选人送的。 所以你要当一个很贴心、再度加分的候选人，也许你要考虑把你的名字印在内侧。 哦， 这样大家会不会更好感度在上升呢？ 但印在内侧，你只能影响到一个人；印在外侧，人家提出去可以影响到所有看到的人。所以好像你知道，包装大部分应该还是要给别人看的。 没有告诉你，撞到人要说对不起。本来今天好好的，爱人就错过，爱人就错过。 关于这首歌呢，其实上期有个问题要问告五人，但是我都忘记问了。这个歌词呢，他这一段在说，你妈没有告诉你吗？撞到人要说对不起。我本来今天好好的，爱人就错过，爱人就错过。 嗯嗯。 那你觉得这段的那个画面是什么？ 这段的画面啊， 嗯，为什么你妈没有告诉你撞到人就没有说对不起，然后我就错过我的爱人了？ 就是我可能要搭上那一班车，然后那个车的就那个座位，然后车就开走了、啊、坐在我旁边就是我的爱人，我未来可能遇到的爱人。可是因为你之前、嗯、我在上车之前你莽莽撞撞撞到我，然后耽误了我上车的时间，车就开走了。 哦， 我就遇不到我的爱人了。 哦， 你又不跟我说对不起，你这个人真的是麻到我发渴。 这是一个路线，对不对？ 对啊。 但我想说，还是说，其实撞到你那个人就是你的真爱，因为他没有开口跟你说对不起，你们就搭不起那个话的桥梁。 我可以知道为什么你考试就是都会 爱人就错过，爱人就错过。 哎、欸，你的想法真的是很 因為 很没有办法选到正确答案，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啊？本来今天好好的，我发个问这样子，我人生都歪掉了是不是？怎样啊？我就好奇嘛，他撞到我啊！电影不是说撞到就是真爱吗？ 是 啊，就是没有跟我说对不起，他说对啊，没关系，哈哈，那、啊、就聊起来了啊。 可是他的词后面不是这个意思啊。国文这题分数你是拿不到的，在我那个年代还会不会再被倒扣的？ 对对对，我就是吃了倒扣很多闷亏。答案是 A C D， 我就选 B E， 为什么？ 全错， 而且我还不是会看错题目哦，我是真的在选。 一起迷路。

FM Perfect。 Yeah.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的是飞碟联播网，待会要进个整点休息了。整水报时， 整水报时是 整水报时，我是要讲什么呢？整点报时要饮水250cc。 哎，最爱简写就是你嘛。 待会下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喽。先为你送上桑田佳佑的《明天好天气》。 暑い涙や恋の叫びも輝ける日はどこへ消えたの明日もあてなき道をさまようならこれ以上元には戻れない耳を澄ませば心の声は僕に何を語りかけるだろう今は汚れた街の片隅にてあの頃の空を思うたびに神よりたまえし孤独やトラブル泣きたい時は泣きなよこれが定めでしょうか諦めようか季節は巡る魔法のように Oh baby, oh baby 愛なくして情もない嘆くような free 世の中のセンスだけ Oh baby, oh baby 愛なくして楽はない幸せ愛し日の己を愛するために思い出は美しくあるのさ遠い過去よりまだ見ぬ人生は夢一つ叶えるためにある奇跡のドアを開けるのは誰微笑むよもう一度だけ君は気づくでしょうかその鍵はもう君の手のひらの上損もない見てみないの free その身を守るため Oh baby, oh baby もう少しでしょうじゃないくじけそうな feeling 乗り越えて One more chance誰もが一人一人胸の中でそっとささやいて 华宾士耀武扬威优惠倒数，九月底前入主1819年式 E Class 及 S Class 指定车型，独享五年或50,000公里顶级保养套装，加码再送一年以示全险，欢迎预约赏车。优惠详情请洽中华宾士全台展示中心。 天公月娘，大家来哦！ 中秋节听有其田来讲古。 有其田中秋团圆优惠大抢购， 有其田多谷植物奶、有机芝麻多谷奶，任选两罐1900， 就送价值1000元、1000元的有其田有机三色谷麦片。 买越多送越多， 中秋送礼就是要有其田。 快拨0800-88-0038或上好物市集。 优酷华语经典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吴青峰太空，第四名郑英生暗恋万岁，第三名周汤豪两秒钟，第二名田雅珀我累了你累了吗，第一名曾佩慈怎么能这样。 每周日下午2点，请锁定由我雨欣主持的优酷经典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们是911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38岁的桌球老将庄智渊昨天深夜在脸书抛出不打巴拉圭公开赛、亚锦赛以及不参加东京奥运的震撼弹。桌球协会今天跟庄智渊确认之后，正式向国际桌球总会取消巴拉圭公开赛报名。至于亚锦赛，因为报名期限已过，无法换人。如果庄智渊不参加，男子团体赛将以4个人应战。对于庄智渊无预警的宣布退出中华队，桌协副秘书长黄明表示将全力挽留，还是希望他能够打东京奥运，组成最强的国家队。黄明表示，因为巴拉圭公开赛跟亚锦赛的团体赛撞期，庄智渊表示希望参加巴拉圭公开赛，再赶往印尼跟中华队会合参加个人赛。桌协也同意并且尊重他的想法，但是庄智渊昨天晚间突然做出爆炸性的宣布。桌协今天跟庄智渊确认之后，正式取消巴拉圭公开赛的报名。至于亚锦赛，如果庄智渊不参赛，中华队男团将会有林云儒、陈建安、彭王维以及王泰威上阵。美国网球公开赛，我国双打好手的詹咏然女双吞败之后，今天和克罗埃西亚搭档多迪格合拍，在混双次轮以直落二横扫罗马尼亚以及克罗埃西亚的组合，挺进8强。国防部参谋本部高阶联参异动，原任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的曹进平少将接下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因为这个职务为中将缺，预料曹进平在年底将进任中将。这项人事调动也牵动了空军高阶将官异动，原联六次长刘丰瑜传出将接任空军校准部指挥官，另外包括防空暨飞弹指挥部指挥官以及空军副司令也将会有异动。此外，政战局长黄开森借龄退伍之后，目前由副局长余清文少将暂代职务。立法院新会期今天开始进行立委报道，立法院长苏嘉全在明天将会召开朝野协商，讨论开议日。面对新会期的优先法案，民进党立院党团书记长李俊毅表示，需要等到开议日确定之后，和行政院开行政立法协调汇报，才能够确定项目以及内容。但包括预算案、F-16V 战机军购案、中共代理人修法以及废除印花税等，预料都将会是本会期朝野攻防的重点。国民党立院党团总召曾明宗则说，新会期国民党将会针对改善低薪、协助青年创业的相关法案，以及处理军公教年金违宪及不合理等部分积极推动。详细的优先法案将等到开议前召开立法实务研讨会之后做最终的确认。他说，除了总预算案以及军购案之外，国民党将会全力阻挡。健保署公布台北核心妇产科诊所涉嫌将孕妇自费检查胎儿后的讲解项目以诊疗费申请健保补助，从2016年1月 到2017年12月，两年内诈领了健保费高达1500万元，其中十名孕妇不甘各自遭到运用来诈领保费，控告苏姓医师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台北地检署调查认为罪嫌不足，但是诈保的部分则是在今天处分苏姓医师缓起诉一年，必须缴交50万给国库。至于核心妇产科诊所向健保署诈领的补助1500万元，已经向核心追缴。劳动基金运用局今天公布劳动基金最新一期收益状况，今年截至七月底为止，整体劳动基金收益数为3244.6亿，收益率达到8.21%，创下今年新高成绩。劳动基金是新制劳工退休基金、旧制劳工退休基金、劳保的保险基金以及旧保保险基金、职灾保护专款和基欠工资垫偿基金等六大基金的总称。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84点，来到20620点。南韩自我指数收盘上涨1点，成为1969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37点，涨幅1.28%，成为292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01点，涨幅2.14%，成为9566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77点，来到2554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3点，成为3083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16点，成为10634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048亿。气象局发布高温资讯，天气晴朗炎热，今天台北市、新北市盆地、桃园市、台中市、彰化县、高雄市是可能出现36度高温的黄色灯号。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内衣，我只选最好的三花100%纯棉内衣，吸汗透气，触感柔软，好舒服。对肌肤的好，身体会记得。这是生活中最简单的美好，属于每个世代的三花。 三花棉业 Sunflower， 自弹自唱，词曲全创作。现在起就听黄岩说。 想把每一刻捉。 黄岩创作专辑《黄岩说》数位实体感动发行，黄岩说音乐会，快上网搜寻 Sony Music。 我是潘怀忠，每年全世界产生出数以万计的专业医学和科学报告，让我来告诉你这些资讯对我们的生活有多么的重要。听科学家教你怎么煮饭吃得香，热量更少；美国畅销作家教你怎么吃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还有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的人生故事，医学新知可以很有趣、很生活、很感动。我一定要和你一起分享。 潘怀宗健康 On Air 有声书全套8 CD， 定价699元，订购专线02-2500-5563，或上好物市集网站试听选购。 我是信。 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你的世界因你而创造，过去现在未来同时 生活，真正。 小轩跟百分百乐团的主人，欢迎你来到各位主人，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就是呢有一些东西你也不知道该不该买，你需要有人帮你灭火，或是有些东西其实你觉得有点需要，只是找不到最适合你的， 对， 需要有人帮你生火。 对， 对， 到底要生火还是灭火呢？那个东西让你困扰不已吗？来，你来，你来。 我有好多东西要买哦。 怎么可能？ 真的， 你无欲无求哎。 可是就是因为电脑已经用十年，真的太久了， 该买。 RAM 档案太慢， 这个真的该买。这个我毫无悬念告诉你该买啊。 然后因为昨天晚上做直播嘛，然后是我们两个人的直播，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要再多买一支麦克风 啊。不用吧？ 啊，不用买麦克风哦。 因为晚上直播，昨天听起来声音 OK 啊。既然 你有听到、 哦，我没有啊， 那就对了，因为我们自己听不到啊。 但你老婆有听吧？ 可是因为她听，她基本上还是听得到我们现场音啊。我不知道会不会就是， 麦克风不便宜耶。 有很便宜的吧？ 啊，很便宜的，没有到那个你要求的最高品质的话， 静悄悄， 何苦硬要买一个？也不知道。 而且我要买的可能是跟电台这一种、 规格一样， 不是啊，就是这种线头，怎么可能跟电台一样？电台 吓死我， 电台麦克风贵到爆哎、 对啊， 麦克风超贵，超贵，超贵，而且每个 人偷一支回家。 反正有那种已经坏掉了嘛，有没有？ 悄悄潜入隔壁很少用的那一间，偷偷借回去一个月，我再偷偷的放回来。说麦克风、电脑， 麦克风、电脑，对，应该是这样吧。 那才两样，说很多。 就认真要升级的话，其实就是我的拍影片的。 相 机要换、 那些， 对啊， 还有什么稳定器那些哦、你也不需要稳定， 可是我没有出去啊，对啊， 嗯， 就是那些器材需要换了， 嗯，那关于关对啊，好多钱、 好多钱， 所以我们可以的话，当然是想帮你灭火。 电脑可能灭不了，因为它之前已经真的就是快要爆， 它是需要 的，快要爆。它如果现在不赶快备份跟赶快买新的话，你之后就是欲哭无泪，整个坏掉，很恐怖。一直在拖，这样拖下去不是办法。 你的生活面火有哪些东西呢？欢迎留言在飞碟联网 App 上面，或是你直接打电话来问02-2363-9955。 而你却靠近了，逼我们视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也悲悲呀，走散光，我该我所以有会丢完，放下世量无人管，我一心只是向前走。 有人说生火灭火，有没有推荐的工作箱让我提着走呢？我的工作箱想要放一些文具啊、纸胶带啊、牌卡，因为可能一些团体活动、团康活动需要带走。我怎么记得有很多地方都有在卖那种透明的亚克力盒，也是一个小提手的、啊。 我们家有一个，但我不知道去哪买的。是卡 的那个不是十乘十还是八乘八还是九乘九？到底是几乘几啊？ 就是文具，就大型的文具店。 对啊，我记得那个都有吧。透明的上面可以乱粘自己的贴纸。 请大家推荐我要去哪里买电脑？ 不是光华商场啊， 光华商场这么多家哦，哪一家优惠实在？可以帮我服务好，可以帮我转一下硬碟的， 请推荐。 Yep。 请问飞利浦气炸锅、烘烤锅跟煎烤盘值得加购吗？因为我个人是在好事多买的减配啊，那旁边那些配件到底应不应该加购呢？ 欸，说实在的，我好像我们只用过 其中。你们有加购吗？ 我们是全配。嗯，然后可是其他几种不太常用。 其他几种是指？ 就是我们只买就买回来就原本附的那一个而已。嗯，其他那个什么烘烤锅， 他说烘烤锅跟煎烤盘， 煎烤盘，我们现在是不是用煎烤盘啊？反正就是一共两个还三个东西，就其中那个多的东西就很少用了、啊，非常少用。 嗯，好的。有人说我是个农夫，嗯，请问有人用过或看过那种戴在头上的吗？ 这个问题是， 我不是很明白。戴在头上是哪个呢？ 乌鸦吗？稻草人？ 还是他就是真的要农夫的那种斗笠帽？ 还是那个帽子上面写的我是农夫？ 哎呦，这个装潢房子的是不是可以问问你？ 请问， 我要装潢房子了，想问关于那个吸顶灯呢？我到底要买大牌子，还是台湾制的就 OK 了？都是你的 错，我总觉得台湾制就可以了。 Made in Taiwan， 台湾 Number One。 对啊，我觉得台湾品质很值得信赖啊。 就跟很多人都在说什么行李箱，就是要啊，你出国，我就想买那个国外买比较便宜，大家都说好用、耐摔。 代工厂不又是台湾做的？ 真的，台湾有很多的行李箱做得很好。 对啊， 我说真的， 就是那些大厂牌，最后后面的工厂，就真正做人谁啊？还不是就是我们。 请问你的电脑要 Windows 还是 Windows？ 如果是真的要买农夫的斗笠啊、我真的觉得现在线上购物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对，虾皮、露天什么都有啊。 各位猜猜一顶斗笠大概多少钱呢？嗯，我猜180。 哎呦！我看到一个19块，我仔细再看一下， 不会是斗笠徽章吧？ 不是，是乐高人戴的斗笠。你不要小看这个乐高人戴的斗笠哦。 好啦，怎样？ 米色大斗笠19块，黑色就要31块哦。 为何啊？ 不知道 米色会不会是原色？还是乐高没有所谓的原色？ 你说黑色人家是后来加工的，是不是？ 对啊。 台湾斗笠大概从70到90，便宜的。 哎，刚西里哦，西里登回答了。然后关于那个工具箱，也有人来帮忙回答说，如果你需要那个工具箱的话，其实你比如说去无印良品啊，或是大创，都会有类似那样的工具箱。其实应该学校附近的一些卖美术用品的，我觉得也很多。 怎么心如钢铁也成绕石 柔。你有什么东西需要生火或灭火的吗？嗨，你好， 还是老张。 哎呦，好久不见啊， 老张，你有要生火灭火的？ 我帮那个刚刚那个马克他说他要靠硬碟吗？ 怎么样， 要复制吗？ 对， 你说你要教他怎么按右键是不是？ 不是，哪那么哎呀 不是不是，因为你上次也说什么按右键可以解决很多事情，我就想说你 现在是技术面的。 技术面的怎么解决？ 你要 one by one call， 可以，但是我怕你里面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资料，所以你要信任，任何的工程师，然后你要外面店面，他帮你call了，万一里面有什么秘密，他帮你， 他会备份。 就像那个谢霆锋。很多名人， 谢霆锋，你说错人了吧？ 是陈冠希。 陈冠希， 对。 所以这个一个信任，因为帮你拷里面资料，我全看得清清楚楚。那假如不信任这个人的话，你花再多钱，给自己买风险。那信任我的话，我可以帮你拷。 哎呦， 老张主动。 哎呦， 要钱免费。 哇， 你愿意的话就。看你了， 谢谢。 而且你要信任我，对不对？万一你哪天网络上红了，比陈冠希还要红，那怎么办？你要感谢我吗？因为刚刚有个讲西顶灯是吧？ 哦，什么都能讲，来， 西顶灯台湾很棒啊。现在全世界外销都是买台湾的灯啊。 所以你觉得台湾就 OK 了？ 对，主要是那个灯管你可能要买好一点的，买飞利浦的，你买大陆的。可能一个月就烧掉了。我不是讲坏话，这品质一分钱一分货了。还要买大厂的。台湾，你到全世界看西顶灯，什么灯啊，都是台湾的。那当然现在是台湾在大陆做，现在做是大陆做的，但是台湾设计的。 谢谢你的心得分享，老张。 谢谢，拜拜， 拜拜。生火灭火，我想要买东野圭吾的书《假面饭店三部曲》，是推理小说，但我已经看过了，就是我应该买来吗？书迷， 你说要不要收藏这样子？你很喜欢就买来啊， 就有点喜欢， 有点喜欢就不要啊。 蛮喜欢， 你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基本上就不用了。 好像是，如果你真的爱的话， 你真的爱的话， 马 上就买了，根本不会想要问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蛮难的，我没有研究过，哎，就是有个女生说，我十月份就要去韩国玩了，那可能她想买的那个保养品跟化妆品就是韩国牌子，然后是专柜的。那到底如果要比，是我去韩国玩的时候在当地买比较便宜，还是台湾你知道十月份就要周年庆了，周年庆比较便宜呢？ 我觉得一定是韩国 当地吗？ 我不知道那个价格现在差多少。 嗯， 周年庆， 可是我现在觉得有时候周年庆它不是变得很便宜，它是比如说会， 他只是多送你一些东西吧， 对，会多送你很多东西， 啊， 或是那个貌数是你平常买不到的貌数， 因为他就是开不一样的貌数，你就没有办法比较啊，你没办法比说哦，那以前这个一貌是多少钱， 就是可能会 是多少钱， 便宜一点点，就是可能他就给你大罐了， 对啊，他故意开不同的规格，因为很多通路现在在订合约的时候是说你必须要给我们最低价 哦， 所以就是这个合约一定下去以后呢，那厂商怎么办呢？就是我 A 通路也要最低价， B 通路也要最低价， 那怎么办？ 啊，对，那怎么办？我就开不同规格给你，哦，这个规格你是最低价 哦， 你就在这边卖吧。 您太太在生火灭火 哦。 Additiona 这是这样念吗 ？Additiona 的腮红最近被烧到了，可以买腮红吗？值得买吗？ 我送你。 耶！几个？ 你要几个就送你几个。 天哪！流行乐坛安娜公主，串流世代最强天后。雅莉安娜。全球超越50国冠军，瞬间累积破亿点听，携手势力乐团 Social House 打造全新排行神曲，请听环球雅莉安娜 Social House Boyfriend。It's easy, careful with words, but it's still hard to read me. Stress high when the trust low. Bad vibes with the fungo. Try to open up and love more. Try to open up and love more. You are my boyfriend. And you are my girlfriend. I probably wouldn't see nobody else, but I can guarantee that by myself. You ain't my 出去玩， 开车赏月该走哪条路啊？ 当然是走安全这条路。九月底前回Toyota享免费安全检查，廉价出游最安心。 哇，回原厂换轮胎只要73折起，还有更多商品优惠哦。 详情请上Toyota官网。 周末大吃大喝，释放压力，但发抖的压力下狼灾， 你需要 AB 优酪乳。严选雷特氏 B 菌，好菌助消化。周一喝 AB， 开始一周畅快。 AB 又落乳。 强风豪雨肆虐后，总是留下满满的烂泥脏污。 德国砍石高压清洗机，陪你找回风雨前的美丽家园。 专利螺旋喷头深入墙面缝隙， 无论庭园、阳台、排水沟等都能快速清洗， 干干净净，是对家园的美丽印记。 高压清洗机领导品牌德国凯驰 Tatcha。 偷偷告诉你，台东纳鲁湾住宿免费。 什么免费？ 即日起到12月31号，只要符合秋冬补助专案，两人成行，每人349元，早餐吃到饱，就可免费入住纳鲁湾花园酒店一晚。 纳鲁湾让补助变更大。 纳鲁湾集团0800239888。 我是歌手郑英生。 就算很久都没见面，就算说话很直接，就算常常彼此狂言。 周杰伦。 这是故意的吗？你是故意的吗？ 我刚开麦的时候有点想要模仿 Dennis， 失败了。 差太远了吧？ 因为节奏 tempo 也难抓，他的断句。 哦， 感觉不错，很好，在那年代流行一时，现在听还是很棒。 没有， 那你来， 废话太多了， 因为我讲不出真的关于 R&B 的一些东西。 1999年，周杰伦那一张专辑 JAYJ， 哇，一出来真的吓傻了， 太黏在一起了， 太多什么？ 就是介绍词他不会讲这么1999年、 哦、你说他隔很多 JAY 那一张专辑一出来 ，bang， 造成轰动。再听回去听，还是这样棒，感觉很好。你们要怎么拍？哇哦！他节奏应该是这样吧？ 你看，我们刚刚这两段都会被他的 fans 剪下来传给他听。 我是很迷他，我是想模仿他，不好模仿。因为昨天前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在哪一个粉丝专页就看到，有人说周杰伦歌词。你最有印象哪一句话？分享。每个人不一样。听妈妈的话。可爱女人。我龙泉。怎么就没有人留？哇！啊，最经典台词就动不动就，哇哇 哇！这不算台词吧？要歌词啊。 哦。 对啊。 那你最有印象是哪一句呢？ 盐烧店的烟雾弥漫。盐烧的烟雾弥漫。 这个小时是生活灭火大会，然后当然小米有出了很多的产品，那小米的价格可能又不高，所以常常会有人在问小米的产品好不好用，那我们就会推听众自己去当勇者，然后当第一个来跟我们分享的。像之前有人说其实打气机没有你想象中的 好用 实用、那上次有人问说关于小米的自动给皂机洗手的好不好用，他真的去买了、他说他觉得好用， 哇哦， 家人小孩都爱上洗手，而且他觉得好冲洗，你又不会像那个洗手乳你一次一小心的力道没用好，噗， 太多 一大坨，不 OK。爸爸妈妈可以来分享生活灭火吗？或是你觉得这个东西其实也不用真的买？他在问有没有推荐娃娃车用的夹式电风扇，可能觉得、 暑假太热了， 对，宝宝要吹风， 没关系，现在已经9月了，我们再撑一个月差不多。 前几天 是你讲的吗？ 我讲的、已经有凉意了。 你说秋天来了？ 对啊，都要到中秋嘞，都要到秋天中间嘞。 但我真的很有印象，台湾真的到10月10日国庆日都还很热。 哦，其实如果你要说就是那个温度或者会不会感觉到热的话，圣诞节都还是会热。 当我们笑得好大声，全世界只剩我们两个人，而当你沉默移开愤怒的眼神，你变得遥远了。我们都爱得很认真，却害怕什么会发生，当所有不确定的摧毁了信任，我的世界崩溃着，无法停止流 时的体温，告诉我你是哪个人，能让我的生命完整，不再悔恨。争吵的时候再伤人，风雨后我不会是一个人，当我流泪还有人心疼，告诉我你是哪个人，这次的爱终于对了，没有疑问，说我是你的那个人，你的心是我最后的旅程。 Tell me you're that special someone。 哦，关于那个小米自动改造，刚好这边Phoebe 来补充，他自己使用的心得是他觉得蛮快没电了，一次放三颗四颗，你可能有时候你一开始你要新鲜货，哎，先用一下用一下用一下用一下，一下就没有电了。生活灭火大会，嗨，你好， 你好， 嗯，这声音很熟啊， 还是老张， 老张又怎么了呢？ 要分享那个你们说。要买什么不买什么？ 嘿嘿嘿，那你要买什么不买什么？ 有一个像还不错的东西叫小米手表。 哦， 因为 Apple 有嘛，小米也有。那十年前，这对岸都是做很多山寨的，可是他现在 有品牌 了，哎，蛮厉害，自己会做哈。 是， 但是小米的手表，我家有两个小朋友，一个10岁，一个12岁，那他们学校不准带手机，但是跟爸爸妈妈联络没有手机很麻烦，妈妈哎叫小朋友去哪边集合，而且小米手表呢它有讲话的功能， 哦， 讲话， 对，它没办法 key in， 但是妈妈说哎几点4点我在门口等你哦，小朋友可以听到，它放可以播出来， 那小朋友可以回话吗？ 小朋友也可以讲话，那妈妈看手机的时候 那不就很像那个 Walkie Talkie， 对啊， 对，它就是小米的 APP。那妈妈只要 APP 进去，小朋友讲话，他就可以听到。小朋友说好，我4点会出来。 好可怕，妈妈放给我吧。 这是很好的东西，小朋友这样可以跟家里联络，而且他可以定位搜寻，他跑到哪里，跑到校门外，跑到迷路了，家长可以知道他在哪里了。还有定位， 我想起来了，就是帮我那个弄睫毛的也有个女儿，她也是靠这个，就是知道她女儿就是回到家，就是怎么这时候还没回到家，就马上看那个定位，看她目前在哪，这样。 万一被小歹徒绑架了， 太突然了吧？ 对， 聊到歹徒。 但是她有一个现在还需要改进的地方，很大一个改进。 没有吗？最强对不对？ 不是 啊， 她那上面按键，小朋友不小心会碰到。 哦， 或者是给同学玩的时候， 你说紧急案件是不 是，他就发出一个求救信号。 哦， 那爸爸妈妈，明明小朋友在上课啊，我们在求救嘞，这种错误信号会让家里以为就像狼来了。 是的， 你发过5次了以后，家长不会，哎，又按错键了嘛。所以他有这个缺点，还要再改进。 好的， 一般蛮好的，也不贵，差不多3000多块。 好， 谢 谢你， 谢谢， 拜拜。 买一个给我男朋友戴， 好可怕，真的是好可怕哦！ 你去哪里无所遁形？跟我说你在上班，为什么在那个 motel？ 不是啊，谈业务， 为什么要去 motel 谈业务？ 就是附近咖啡厅都客满， 客满也不用去807号房吧？还是你吃麻辣锅也麻得发渴？你哪里发渴？你是不是在发渴？ 好了。 有人在生火灭火，他就说有没有推荐的除湿机。刚刚我企图就是声控欧马克去搜寻，比如说像廖阿辉啊、 Tim 哥啊，有没有做过一些， 目前第一页都找不到了。 对， 但说不定他们有，只是现在那个 太久以前了，这样 SEO 没有跳出来在前面。我家用声宝， 不错。你家的是单纯的除湿机，还是除湿机加空气清净机？ 就只有除湿机，反正就是挑能源效率一级的嘛。 他们每个人都就是都说自己一级啊。 对，因为那个一级是有经过检验局检验的，你不能随便乱讲，那个标签不能随便乱贴的。 每个人家里用的牌真的是蛮多，各式各样的。 除湿机吗？ 对啊，有夏普、LG、三菱、3M 都有人用。哎，最近苏小姐是很认真的在看要买哪一台。原本我是有点信任她的，但是我第一次跟她去挑家电之后，我就发现她完全不能被信任。 因为就是业务跟她说什么，她说哦，是是是哦， 不是。 那是怎样？ 她只记得她要那一台。是红色的，很漂亮 哦， 就是红色的，红色的。然后我就说好，那我们现在去百货公司，你告诉我那个牌子红色的，我来看看它的功能是什么。到那边奇怪，写这些白字我们丢啊，哎那不红色哎，然后一直锤拢锤拢无，然后他就开始怀疑是不是自己记错牌子了。然后到其他不同的厂牌去问，就是哎你那这几公升是不是二合一？那滤网那保固多久？不管问什么，他最后一句都是在补问 有没有红色的。 对， 还有红色的。 然后他们都会说不是啊，就是除湿机哈，空气净化这种东西我们会做白色的，跟家里比较百搭。然后你现在上面都会有一些什么湿度显示，白色也会比较好看得到。然后什么 的，没啦，我要被红色的，红色喜气呀，我要招点喜气，我女儿才嫁得出去。Time。 然后今天。我就来看了，你到底在目录上看到那一台红色的那么喜欢是什么？ 是谁？ 不是除湿机，叫加湿器，只有一 A， 完全相反呢。 乱按，你别被乱按， 请家你也袂掉。除湿机加湿器，啊，中间都是湿啊。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再没有什么是可以点燃，我只剩眼角。 马克，马克，那你家的除湿机声宝，你记得你用的型号是什么吗？ 哦，真的是 超难呢， 不会记得是什么型号。对你的恨，我来找找看。就无法衡量，在原谅与绝望之间游荡，唯一的感觉是伤。海里说的没错，加湿器会小台很多吧？ 对，所以他到外面去看人家的那个除湿机跟空气清新机，他现在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被谁洗脑，他就想要买二合一的，他就一直问说那些都为什么这么大台？因为你看的是加湿器呀、啊。它总叫人更加悲伤，就让我在。这个太夸张了吧 ，Poaching， 拜托，空气清新机推荐哪个牌子？我现在就在店家门口，我要直接买。这个很难直接买，我昨天也是在那个就家电区逛一轮，就每一家厅 飞利浦的也听 ，LG 的也听，森宝也听。森宝还有另外一个说什么森宝跟日本合作，阿达不是阿达里，我不会念。每一个听一听，我觉得好像都不错啊。 对啊， 这真的是需要， 欸、 好像真的要嘛？你就是听一听觉得都不错，你都相信他们技术不错，就挑一个你最喜欢的外形。不然就是哇，你回去要一台一台的 Google 比较。帮帮忙，玛丽，你昨天跟苏小姐出去戴的帽子在哪里买的 ？Columbia 啊 ，Columbus， 哎 ，Columbia。 我的心早已经一片黑暗，再没有什么事可以点燃，我只剩眼角的一滴泪光，怎能把这世界照？在购物网站上看到的森宝型号都是 ADWA712T 啊，是你家那台的外观吗？ 不太像，但也看不到其他的了。 哇塞，就是强打就对了， 就是这一台跟上面一个有盖子的会贵两三百块，那我觉得好像不需要吧。我以为你给了我一些希望，我伸出手却只是冷铁窗，若写诗它总叫人更加悲伤，就让我在回忆里继续梦。说到铁窗，最近我有个朋友他在美国工作， 然后常常要开车，就一下就要横跨一座山，然后要开很长很长的路途。他说他这一次经过两个城镇，都一直有标语告诉你不准就是在路边的人，因为他们附近有两座监狱。 哦。 许美静的铁窗。 写诗它能叫人更加勇敢，就让我在地狱里等待天堂。 神曲来个蹦蹦，每天生活紧绷，就是要一起蹦蹦蹦那个蹦。 事业大拼，您看遍大城风光，深知民宅之美，在万绿公园，三辉双子星，永和市中心16000平仁爱公园，